10:09嚟到8月26日晚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 Annie Johnny 啦 ，Hello，Annie 你好， 系啊，咁啊，仲有 Kitty 喺度，咁喺电话旁边咧就莫莉 ，Hi，Hello， 莫莉你好， 你好啊， 系啊，有一个礼拜啦，咁快， 系啊， 系啊，系啊，我今日心情咧原本唔好， 系， 但系一。而家就好好得啦。 咁使唔使讲下点解唔好先咧？ 系啦， 咁可能天气影响心情啩，即系出边又行雷又闪电咁样， 即系唔系俾人激亲嗰啲嚟嘅。 提激亲噶都，即系相识嘅唔相识嘅人咁样见到好多即系不平事发生啦。咁 嘅系， 咁即系都觉得哎呀，即系。世界不似預期啊！ 有啲無力感係咪？ 唔係無力嘅，成憤怒感啦。咁但係咧，Kitty 頭先好好跟青青我食一個甜品啦。 係啊， 咁當堂就即係舒舒氣 甜咗啦， 係啦，甜咗啦。咁而翻嚟之前咧，我今日又收到啲網上訂購嘅嘢翻嚟啦。即係購物使人開心咧，呢件事咧，我覺得其實都係嘅， 係 嚇咁，即係我訂嗰啲 puzzle 啊。 哦， 系啦，咁咧就竟然唔使一个星期就收到咁样，咁我就觉得真系有啲喜出望外啦，咁快收到，咁又咁啱我又砌完咗一幅啦，咁样有少少手痕嘅时候咧，又一幅紧接啦。 哇，咁即系其实已经成为咗习惯噶咯。你收翻喺呢个疫情期间砌咗几多幅咧？ 啊，都有成6-7幅 哦，佢 Annie 嗰啲其实系唔系容易砌嗰啲嚟噶？ 部分啦，有啲简单嘅， 即系地球啊、月球嗰啲，其实快快都差唔多颜色。 系咯，你今次 又系啲乜嘢？喂，地球月球有得偷雞嘅， 點啊？喺後面係咪有字？ 咁又冇咁離譜，咁太離譜。 因為以前真係有噶，係啊，有啲1、2、3、4拼翻落去。 咁呢個太離譜，我覺得接受呢個就冇意義啊！直情係 咁 啊，咁我見到有一個所謂偷雞咧，就係我一向以為咧，嗰個 puzzle 嘅盒咧，外嗰幅圖咧，應該同個 puzzle 唔關事噶嘛，即係唔會睇到任何 tips 除咗。顏色 係 或者一個形狀個形態咁樣，咁你唔會見到啲痕噶嘛？ 哦，即係你唔會見埋個痕俾你嘅， 冇錯啦。咁嗰副月球同埋地球咧，佢嗰個 puzzle 咧係有埋嗰個痕啊，即 係 個 puzzle 嘅接駁。 係。 咁啊，你會睇到佢唔同嘅形態，你就嘗試去揾個形態，咁就會比較即係唔會真係大海撈針咯。咁就簡單少少。 其实 今次你系咩图案啊？有 咩图案哦？ 咩图案？今次你讲紧 系啊。 喂，冇呢？你个电话唔系记得听唔到。咩？今次有咩图案啊？ 系 哦，今次咧，我其实就系收到一啲图，系风景。我今次就睇风景。 哦， 咁因为实在太过挂念住。入 旅 呢個地方，我就揀咗兩幅咧，都係一個係日本嘅櫻花啦，一個就係日本嘅煙火大會，咁就兩幅都好靚嘅。 係，其實你覺得咁樣砌法咧，有冇令到你嗰個砌圖嘅 skill 嗰個能力係提升咗咧？係咪真係好似其他嘅一啲技能咁樣熟能生巧嘅咧？ 考我唔知道，但我找到当中的一些逻辑和脈絡。 吓，是怎样 呢？还有也考验了自己的眼力。 是， 尤其是在辨别颜色方面，我应该相信我没有色盲的。 嗯， 因为有时候颜色的东西可能其实差少少的。我发觉我都能够在砌地球和月球的时候我是分辨到咯，即是找到原来真的可能差，我不知道色通呢是用什么来到用做个标准去计算。 即是那个灰色是深少少还是浅少少， 即是12定是14啊，这样的那些呢，其实原来我只眼是分到的。 是 啊，很犀利啊。 好欣慰是吗？即是一路砌砌到一路。好感恩啊！我仲分到 喺認顏色方面，但係即係老花係真係有嘅，自己就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個認識到個邏輯就係咩咧？即係你開始係因為遇到唔同嘅砌圖咧，其實佢所需要嘅方法咧，嗱，你如果一紮1000塊，你真係無從入手噶嘛。 係 咁，你就要揾一啲方法去點做咯。咁如果以前咧，通常最簡單係分顏色咪得咯。 係啊，我細個我媽係教我分咗顏色先㗎。 啱啦，即係嗱，當然係砌咗個框 先。砌咗邊先咯， 係 啊，即係呢兩個技巧都係啱嘅， 啱嘅。第一下砌咗個邊係啱，然後跟住咧就分顏色。但係當嗰啲顏色咧係多到 繁複地，唔係話一劈樹綠色， 係 樹幹啡色， 係即係佢漸變咁樣嘅， 或者譬如你講櫻花咁先算咧，係唔係都粉紅色加白色？ 嗯， 可能又撈少少個天藍藍地咁樣，咁嘅時候即係成幅咁樣，都唔知點分噶嘛？係係嘛？ 係咁個邏輯喺邊度咧？ 個邏輯就係分形狀 啊！哦，即係要咁點啊？即係同形狀嘅擺埋一堆咁啊？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要先將嗰個砌圖咧，去用形狀去分辨咯。 係 係啦，因為其實你砌到咁上下咧，你就估到，譬如佢係三個凸啊，定係兩個粒啊。 係係係。 咁你起碼都將你要去尋找嘅範圍縮窄咗。 哦，所以分類都緊要，即係喺砌之前，即係唔好亂咁估。 係啊，同埋唔好分錯咯。如果唔係，你就喺嗰堆入邊揾咗一個 round 都揾唔到，再揾第二 round 仍然揾唔到，跟住原來其實就原來一開始分錯咗，擺咗喺另一堆咁樣，咁你咪錯曬咯，嘥咗好多時。 但係你會唔會試過咧砌到咧，即係已經差唔多每一幅咧，即係剩翻嘅碎咧，你合唔到落去會放棄？因為我之前試過咧，我真係砌到我諗三分二到，跟住我發現我砌唔到，跟住我想放棄咯。 三分二放棄啊？ 系啊， 你应该喺十分一嘅地方好啲， 应该过咗嗰个樽颈位噶啦。 唔系因为咧，佢有一啲嘅砌图咧，个就系头先 Annie 话斋嗰啲形状类似， 嗯， 但系又真系又好似扣唔到落去，跟住我尝试拣扼落去啦，扼到佢烂咁滞咧，都扼唔到落去，咁我就肯定又唔系啊。咁我幅幅都即系粒粒都好似唔系嘅时候，跟住我就成幅就摆喺度咯，我就嬲嬲地，跟住就唔砌噶啦。 我会由头再嚟过咯， 咁样个失败感好强。 我会由头再嚟过咯。 拆散佢再嚟 咯， 其實咧，我諗你係應該有一部分之前 砌錯咗咯， 係啦，因為你就夾硬噏落去咧， 就係你太大力啦，明明佢唔啱，你噏到佢變咗形啊， 佢就係勉強冇幸福噶，所以咧唔可以噏嘅，其實 puzzle 係 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嘅。 係因為如果你話你剩低嗰啲全部都試過係唔啱嘅，即係拼落去都拼唔到嘅，咁即係你。應該嗰個啱嘅係喺你嗰幅嘢裡面已經冚埋咗， 係啊， 所以我覺得唯一嘅就係由頭再嚟過， 咁又唔使， 要揾翻個形狀 啦， 係 啦係啦，因為其實都少少有啲突兀，咁可能你應該要揾我嚟幫幫手，因為我都話俾你聽，我冇色盲噶嘛，我睇個通都睇到， 係喎，即係影低佢，然之後話誒邊度出錯咗，即係比較突兀啲，唔係咁啱， 係啊，同埋咧，我唔知你有陣時做人嘅嘢，我覺得都可以喺 puzzle 度體現到嘅，就係咧。有陣時，當你砌 puzzle 好聚精會神，每一粒都好精細咁睇啦。但如果你話要揾出一個錯誤嘅出嚟咧，其實你試下將你自己隻眼勾鋪少少啊， 定係左邊揞住一隻，跟住右邊揞住一隻。 即係你試下，即係哎呀，即係你有冇試過勾鋪睇嘢啊？ 有啊， 因 几 时最常发现系咁样嘅，即系进入呢个毛咧，就系夜晚我除咗 con 之后，即系只眼本身都唔系好噶啦，再加上咧黑妈妈揿电话咧，你个眼就好似望咗一边咁，或者用咗一边嘅力咁咯，你 feel 到？ 即系你啲嘢系有啲朦胧嘅，你唔睇得清晰嘅， 系啦， 系啦。咁其实呢个时候，其实我都有阵时觉得就系呢个时间咧，你就可以望下嗰幅 puzzle 用 out fold 嘅方法，你就会咧喺朦胧中，你就揾到嗰个错出嚟噶啦。 系， 我试过噶， 就揾到 啊， 就搞掂翻，修正翻啦。 你反而逐卡咁样由每串咁样望咧，你反而望唔到噶，就系要大范围咁样咧，就整体咁样咧，试下 out fold 咁望一望咧，就揾得翻佢出嚟。 咁而家 Annie 砌咗咁多幅之后啦，又揾到嗰个逻辑啦，揾到一啲窍门啦。咁你其实喺拣嘅时候有冇即係嗰個 level 係提升咗咧，即係一開頭你頭一兩幅，你梗係揀啲容易有成功感噶嘛。咁而家都有咁多經驗之後，會唔會再買新嘅時候咧，係會揀啲？呢、這個似難、哦，可以挑戰一下，定係都係揀翻自己中意嘅圖案就算咧？ 我係揀自己中意嘅圖案， 係 啦，即係因為我會覺得砌完出嚟，如果你擺喺牀下底咧，咁就係件事就好無聊嘅，即係總係要 display 下噶嘛，咁所以 display 咁咪即係要你喜歡嘅嘢啦，同埋諗下你要對住佢咁耐嘅時間，係一幅你唔中意嘅嘢，或者唔係特別強烈喜歡咧，其實係痛苦噶，所以係應該要好緊要就係揀一樣你喜歡嘅圖案，咁而我咁啱得咁巧咧，我自己喜歡嘅圖案咧，我係傾向中意啲密集嘢嘅，即係例如我同你。 你講砌櫻花物格，好多朵花。咁或者我之前砌過咧，就好多個人頭，即係嗰只迪士尼 T 字頭嗰個咧，搭搭搭嗰個咧， 即係圓波波、圓波波嗰啲咁。 係啊，咁啊好多人頭搭埋咁嘅，我又覺得好開心嘅喎。 你會唔會走去進街度走去砌蓮蓬咁噶？ 邊個話 蓮蓬啊？ 蓮蓬係咩嚟噶？ 好似蓮花一粒粒嗰啲蓮， 哦，即係未試過 密集恐懼症嗰啲啊， 哦，即係或者蜂巢啊咁樣， 係啊， 咁啊，咁又未至於，但係我而家心目中咧，我自己希望下一個目標，如果砌完呢兩幅風景咧，我一路都想砌咧，就係我見過係有一個Finding Wally 啊， 哦，即係華麗喺邊度？ 係啊，嗰個就一本書啦，係啊，其實佢都出咗好多 puzzle 嘅， 好靚啊，其實我覺得 係啊，因為你砌完咧，其實你係會欣賞嘅，即係你會睇下，原來華麗喺個叫做華麗啊，原來係 啊 ，Wally 係啊， 咁佢咧原來喺個遊樂場咁樣咧，咁你跟住睇翻咧每一個遊樂場嘅遊樂設施咧，其實你係開心噶， 嗯。咁咁夠夠唔夠位擺啊？其實 所以下一步係咯。 咁啊，希望你快啲砌咗即係新買嘅呢個啦。嗯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生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组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虚度。正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像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混乱下遇上生活，求情无用。求 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压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听过有坤哥吴业坤《原始心态》。继续敏感时刻啦，咁啊，头先咧 ，Annie 就分享咗佢呢个砌图嘅 乐趣 嘅乐趣啦，系啊嘅经验啦。其实莫莉，你有冇砌图噶？ 有啊，但系好耐之前啦， 就系俾嗰幅三分二就打消咗啦，系咪？最后嗰幅三分二， 系啊，即系我系嗰啲咧，我谂我系冇乜耐性嗰啲人嚟嘅， 嗯， 同埋我觉得砌落去一个砌图入面嗰个用脑嘅脑汁咧，我就宁愿攞嚟做其他嘢。我个人都比较废嘅个人，咁因为咧，我唔知啊，因为我试过即系嗰阵时贪得意，又系好似 Amy 咁样嘅，一开头系闷咯，闷先走去砌，咁但系发现真系砌唔掂，就系头先所讲啦，砌定咗喺度。我好记得嗰阵时系咧攞我啲舅父嗰啲啊砌图啊，佢哋砌完之后，因为屋企 你舅父系砌咩噶？嗰啲骏马图 咩咧？唔系 车， 嗰啲系咪都系嗰啲好似英国嘅一个街头嘅景色，即系类似嗰啲。 其实景色我都觉得系最靓嘅， 系啊。跟住之后，懒系仲要系街就有街，墙有墙有窗，即系好似感觉上多啲俾我分辨去砌落去嘛。咁跟住我就会插咗佢，我记得系擒上去添嗰阵时，擒上去嗰啲书柜顶嗰啲就攞落嚟砌咯，因为嗰阵时暑假定唔知系冇嘢做咁样。跟住砌下又系砌完。之后撇喺个台啊，有啲咧茶几啊，有啲我就觉得，哎呀，好亚位啊，同埋又好似都砌唔到，跟住我就撇翻埋咯。 哦，如果咧想自己咧砌到成功一幅咧，我觉得有几样嘢要配合嘅，即系除咗首先你要拣一幅你喜欢，真系喜欢嘅图案嘅砌图啦，系啦，知道点样用个咩个步骤去砌，例如头先我分享咗啦，即系一系你分颜色，一系你就分形状咁啦， 系。 跟住咧，我觉得好重点嘅咧，就你真系一定要需要有一张叫做table 啊，系啦，嗰张台你就绝对不能够用食饭台啊，即系书台啊， 因为你唔可以将搬嚟搬去， 系啦，冇错，你一定要分隔一张台出嚟啦。因为呢一个其实都系睇呢个 Bill Gates 讲噶，佢屋企就 always 有一张咁样嘅 table 嘅。 哦，佢都好中意砌图， 系啊，佢好中意砌图，佢老婆话佢同佢老婆咧去旅行一定带副 puzzle 去砌。 哦，竟然系咁啊！ 系啊， 去旅行都要砌砌 图。系啊，咁可能砌啲快砌到噶啦。咁我屋企咧就永远都咧有张咁嘅台咧，就系啲砌图真系。度咧，佢得闲就砌一块半块，即系佢唔使逼自己咧一个程一个时限咧，点样要砌好佢嘅？佢话呢个过程系一种舒压嘅，系啦，同埋你会发觉咧，你领悟到咧，譬如你咧真系可能花咗三个钟，你都揾唔到一条一个 puzzle， 但系可能你转个头咧，饮杯咖啡，转头翻嚟，咦，咁样就可以 spot 到嗰一块 puzzle。 有时真系好似鬼揞眼咁样噶嘛， 系啊， 我唔好话砌图啊，有时煮餸都系啊，所以我寻晚咧 点解鬼揞眼啊？煮餸， 你嗰個廚房好多嗰啲醬油嗰啲噶嘛？明明我就話啊，我明明有支茄汁喺度，尋晚揾咗勁耐都揾唔到，跟住於是乎我就開咗支新噶啦。 跟住轉個頭，我食完餐飯洗碗嘅時候，我就揾到我本身諗住個黐旗旗執喺邊， 擺咗去邊啊？ 係啊，真係有時真 係遮住咗。 唔系， 摆咗去边啊？ 吓，冇好多眼喎、啊，就喺个电饭煲隔篱咯。 而家七月啊，七月 哎呀，我正想咁讲， 好惊啊！ 唔系话佢哋唔玩咩？唔系，但系真系嘅，即系唔系淨係砌圖啦，總之好多時候揾嘢嘅時候咧、你心裡面太過 focus， 係啦，喺度諗咧，真係好似盲咗眼咁樣嘅，揾、極都揾唔到。有時啲首飾又係啊，嗰啲頸鏈耳環啊，總係揾唔到一隻嘅。跟住好多時就話你唔揾佢，佢就會走翻出嚟噶。呢個係真嘅，原來係啦，所以砌圖都可以即係。想不到的时候呢就摆在这里静一静、是啊。咁时间呢最近来到晚上十点半钟啦。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啦，回来继续呢会有 Johnny 啦、崔杰彤和茉莉的敏感时刻的。特别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十三人，涉嫌在去年七二一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被捕人士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其他人的职业包括银行副总裁、社工、厨师、技工、仓务司机等。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只有一人住在元朗。林卓廷說警方是在早上到他的寓所將他拘捕，他形容香港已經荒謬到這種地步，將七二一事件的受害人污蔑為被告。警方說他們干犯暴動罪的具體例子包括互相掟雜物以及互相攻擊等，當時雙方勢均力敵，不存在有人直播事件就免責。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民陣代表召開記者會回應警方拘捕十多人，批評警方指鹿為馬、顛倒是非，呼籲市民明天穿黑色衫表達不滿。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警方拘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許智峰是想製造寒蟬效應，又指警方改變對七二一元朗站事件的說法受到公眾唾棄，會考慮怎樣反擊。工黨的張超雄就說無法和政府溝通，會重新考慮未來一年是否留任。七二一被拍攝到和白衣人握手的何君堯歡迎拘捕行動，形容正義或者會遲來，但是不會缺席，又不同意民主黨說事件反映警政系統濫暴。一名休班警員懷疑昨日在太子站偷拍一名女子的裙底，涉嫌遊蕩被捕，已經獲准保釋，九月下旬向警方報到。事發在昨日傍晚大約六點，一名37歲女子懷疑被一名28歲休班警員偷拍裙底。警方說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必定嚴正處理。美國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黑人男子布雷克被警員從後連開多槍導致癱瘓，引發民眾連續第三日上街示威，更加發生槍擊事件，最少三人中槍，其中兩人死亡。警方正係調查係咪示威者同持槍保護商店嘅人衝突。雖然州長派遣國民警衛軍維持秩序，並且實施宵禁和緊急狀態，但是未能夠壓止示威浪潮。幾百人在星期三在市內遊行，有人破壞汽車和商店，又向警員掟煙花和水樽，警方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案發在當地星期日下午，兩名警員接報處理家庭糾紛。網上片段顯示，布雷克試圖打開一架車的車門的時候，被一名警員從後開槍，現場傳出七下槍聲。兩名涉事警員已經被停職，聯邦調查局正在協助調查。

我啊，我咧其实都，哎呀，我谂我都几容易俾人哋坤嗰啲嚟嘅，即系你知而家嗰啲平，即系你嗰啲社交平台成日都有啲大数据会 pop 啲广告啊， 哦、即系你睇过啲乜嘢？ 系啦，即系你碌开啲咩，就成日都有啲嘢咧嚟到引诱你噶嘛。咁样我觉得我都被引诱噶，都几常。例如即系 puzzle 一副又一副咁买啦，唔同地方啊，唔同公司咁样。咁跟住就系、是、都我都买得几多嗰啲烘焙嘢啊！ 哎呀，我俾你盗咗，你知唔知道？我最近嗰一摞嘢， 嗰粒货， 八成都系烘焙嘢嚟嘅。因为我发现咧喺香港买咧，其实都几贵，尤其是如果你唔系话比较大间嗰啲啦，即系大间咧，可能佢样样都有，即系一站式嗰啲咧，可能都会平啲。我见过，咁反而咧，譬如可能即系嗰区啊，唯独得佢一间独市嘅啫，就算系细细间，凹凹凸凸都好啦，啲嘢都可以好贵嘅。即系跟住你上网睇下，哇，争咁远， 即系起码一半咯，争 起码一半啊，即系可能10蚊嘅嘢去争3蚊咁样咯， 唔止我觉得 系啊，三成大佬最少咁啊，咁所以我就真系喺网上面就买咗一大扎烘焙嘅嘢咯。 系啊，我都系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哋因为我又未去到即系好劲，即系见到咩食谱都能够成功嗰个地步啦。咁所以变咗你唔敢随意去改嗰啲份量， 系 咁所以你见到个食谱话要六寸，哎呀，佢冇六寸喎，咁点咧？我得八寸啫，好唔好咧？即系三分二咁样喺度计咧，咁我觉得喂搏唔过喎。 系 你计到啲份量，即系你计唔计到个烘焙时间咧？例如焗炉焗几耐啊？你计唔到噶嘛？咁所以唔得，我要去买一个六寸咁样。即系你会咁样搞一搞咧，其实我屋企真系五六七八九都齐晒。 跟住仲要咧，我身边唔知 Annie 一个朋友系咁样啦，因为 Annie 成日焗蛋糕啦，又见到佢啲相啦，咁我觉得哇好犀利啊！咁我又试下整咯，咁样整整下咧，原来真系会上瘾嘅。即系你会发现哇咁多嗰啲面粉、咩粉、低筋粉、高筋粉，跟住样样嘢喺度嘅时候咧，你一见到佢嘅时候，你又觉得啊，系咪应该要整下佢咧？ 又 冇嘥 啊嘛， 好似向你招手咁啊喺厨房。跟住我另外有个阿姨咧，佢又系好中意整蛋糕嘅，系啦，佢又好中意烘焙嘅。咁佢就话：喂，你嗰、那个即系佢好搞笑。我之前post 咗条片啦，就系焗紧嗰阵时个样。咁佢就已经好眼利啦。佢话你个帽咧系嗰啲活帽嚟嘅，即系嗰个底系可以喐得嗰只咧。佢話咧，咁你包住石子咧，就即係我上網睇咧，就教我包石子咪唔會入水咯，即係嗰啲水用 法 係係啦。咁然後咧，佢就話你買個實底噶啦，咁樣我話嚇，咁我已經買咗呢個咯。佢話烘焙係咁噶，佢話而家我係啊，佢話我個女間房全部而家都係我啲嘢， 呢個嘅執念嚟㗎。係 佢話係啊，佢話呢個係一個無底深潭嚟㗎。 係啊， 我而家都好驚啊！ 嚇， 好彩我冇你哋呢個嘅喜好嘅。不過咧，我想講咧，可能就係真係呢個疫情關係，個個都上網買嘢咧。跟住我喺屋企附近見到一啲好誇張嘅情況。咁你即係其實而家咧，好少地方已經可以排隊㗎嘛，係咪先？就算你買外賣都好咧，你都未必吸引到好多人排隊啦，係咪？或者四散散到好遠啦，唯獨是咧有一間咧嗰啲雜運鋪頭啊，跟住咧佢係應該係mark咗话俾人哋听佢几点钟落货，跟住佢逢系嗰啲下昼唔知五点啊四点嗰啲咧，佢嗰个长龙咧系夸张到吓死人啊，好似入面有人买有嘢买一送一咁，我见到座底佢系排条龙咧，系排到要转弯嘅喺个路口度，我谂嗰度至少座底有成30-40个人啦，跟住我咁啱咧有一日咧喺附近啲餐厅买外卖，咁啊企喺度睇住佢哋啊，哇，使乜咁劲啊咁啦，跟住好多人咧就系、是、我怀疑全部都好似 Andy 或者阿 Kitty 咁嘅，买劲多嘢一落货。咁樣係攬住一袋好似嗰啲叫咩啊？一袋 即係聖誕老人咁啊！ 係啦係啦，嗰啲嘅。跟住我見到有一個嘅僆仔咧，我諗佢18-19岁到啦。佢本來踩住架單車，我唔知佢係幫屋企人領定點啦。跟住之後點知發現原來好多貨，我見到佢有成4-5个大袋，即係我諗每一平均每一袋係有1-1.5个 A4 箱咁大啊個 size，有成3-4袋。跟住最後點咧？我見佢 call van 就連埋自己嘅 连埋自己嘅单车， 系 拎咗上去呢一架 van 仔嗰度走，跟住我就心谂，哇，咁佢高集运嚟做咩啊？因为你就 其实送可以送上本仲平啦， 系啊，呢啲真系傻咗呢次， 系啊，真系会入魔噶，魔道嚟噶。 喂，嗱，其实咧，事实上真系噶，我见报纸都有讲咧，即系嗰啲市场调查话咧，即系疫症期间网上嘅购物嗰个数量啊，同埋个金额确系多咗咯，吓。喂，其实如果我哋拣网上购物咧，我谂即系嗱，我自己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出唔即系费事出街啦，吓。以前我谂都几颠覆我哋以前啲谂法嘅，即系以前我咧都唔系一个咁接受网上嘅，因为我都捉虫噶嘛，即系你买鞋啊，哎，即系唔啱 size 嘅，买件衫咁样，喂，原来个物料都唔系你想象中嗰样嘅，咁样，即系你硬系觉得睇幅图咧系有啲出入嘅， 系有啲服嘅， 系啊，咁即系平均我谂咧，即系可能你买。$100嘢咧，可能你都即系可能有四分一至三分一都系用唔到啊，或者你觉得唔系你心目中嗰样嘢咯，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呢段疫情期间，其实即系开始习惯咗呢种消费模式， 系 吓，即系越嚟越接受到。 嗯， 就算我真系都仍然有服嘅，但系你都会觉得哇，都好似方便过出街、啊，大热天时咁样，那个方便程度或者个价廉物美嗰样嘢咧，我觉得系几吸引嘅网上购物。 不过又系嗰样嘢啦，即系佢哋嗰啲包装啊，真系好鬼唔环保嘅。 咁 每次寄到嚟嘅时候咧，一来又污糟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网上购物嘅话，都要小心啦，即系运到嚟啊，或者收货嘅时候，大家都记得要即系彻底消毒消毒啦， 消毒佢 系啦，消毒佢系令到自己都舒舒服服咁啊。咁第二就系我而家都比起以前咧都少咗啦。我就 以为你反而少， 我少咗，系啊，因为我就系觉得都其实都几唔环保，有时。以前就真係會覺得喂好平啊，就算真係買嚟服咗咧，都唔緊要啦，幾廿蚊啫，搏一搏啦咁樣。 我就係呢啲心態啊。 跟住幾廿蚊又幾廿蚊，幾廿蚊又幾廿蚊，跟住諗下都唔係辦法。然後又發現其實咧喺嗰度即係上網買嘅嘢咧。嗰重複嘅使用率咧，並不是非常之高啊，所以而家我變相買嗰啲咧，即係譬如話烘焙嘅工具啊，或者廚房嘅一啲用具咧，真係你會用得到嘅，咁我就會覺得哦，咁都可以買咯。但係以前就係會買嗰啲衫褲鞋襪啊、袋啊、剩啊嗰啲擺設啊咁嗰啲咧，其實你買到翻嚟咧，可能頭嗰一排你會覺得啊，真係抵喎呢啲咁啊，咁跟住後來又會覺得即係啲品質咧，即係我有時會覺得係都掛鈎。嘅、嗯、所以就会发现就好似变咗好浪费咯，有啲咁，所以而家我变相买嗰啲嘢咧，都系实用为主嘅， 即系煲煲撑撑，可以重复使用。 你想唔想我介绍一个我买咗觉得好开心啊？就系咧，佢好似一个十二合一嘅刨丝同埋刨皮器啦，咁样。 哎呀，我听过啊，又话可以压蒜蓉啊，又切片啊，又切。 系啊，我觉得好劲啊！佢咧就系、是、好似嗱，因为平时你刨皮啊、切丝啊等等咧，可能你都要用几个唔同嘅刨嘅刀啊。就算有啲三合一好味啊，咁即系你转个刀片啊，咁都系整三样嘢啫。佢嗰个咧，佢系附设咗即系十个刀片定十二个刀片，系唔同嘅，即系切片啦、切丝啦，有啲就切厚片啦，有啲波浪啦，有啲切花啦。咁只要你喺佢嗰个刀片个位咧，就换咗个落去。咁然後其實佢咧個樣好似一塊，你當佢係好細塊圓形嘅砧板咁樣嘅啫。咁只要你將嗰嚿薯仔又好，嗰嚿青瓜又好，而家變咗婦女新知，跟住咧就擺喺嗰個嘅刀片上面磨磨磨磨磨咁樣，咁佢啲嘢咧就會跌咗落下面個兜嗰度啦。你唔需要攞隻碟去裝住添，係、哦、啊、嗯，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嗰啲皮就會即係留翻喺上面，跟住佢啲肉就即係刨咗落去下面，咁佢就成個兜住咗，即係好似好方便咁樣咯。係、 哦 okay、 啊，佢仲有一格咧係俾你打雞蛋添啊。 哇、哦、，good！ 就係咧即係分開個蛋黃同埋蛋白啊。 哎呀，嗱呢一樣嘢咧，我特登就係真係分開地買咗一個工具咧做呢樣嘢。哎呀，早知買你呢個十二合一，我咪可以慳翻咯。 係啊， 就慳地方。 系啊，因为佢真系，因为有时你 設施又好似太碎，咁啊佢十二種咧，總有一種啱你用嘅，係啦，片啊嗰啲都， 喂，但係真係用到㗎，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啲咧好把鬼，可能有陣時呃你咧。即係你只係用到一兩樣，跟住其他嗰啲你用唔到噶啦。 嗱，唔緊要，最緊要個價錢係咪乘十二先？ 梗係啦，係啦。 嗱，咁如果係咁，真唔緊要啊。嗱，買咗兩樣，其實你又係用嗰兩樣，而家俾得十樣你試啤，有需要 你又啱，因為其實有時可能一個就咁刨皮嗰啲都 十二蚊、 三十蚊咁樣噶嘛，係咪靚 啲 嗰啲？最平嗰啲十二蚊啦，係 啦 係 啦， 嗰啲店嗰度買係咪先？咁佢真係有好多刀片，我真係嗱，雖然我講得咁興奮啊，係其實佢而家係運送途中。 即 系你睇咗条片啫嘛， 我有翻嚟嘅时候，我仲拍片摆上网俾你睇咩？但我因为我真系睇咗好多条，即系关于呢一个所谓神器，即系切嘢神器嘅片啦。咁我觉得好 amazing 喎，即系我本身已经落咗单咧，都要加单，诶，买埋呢个先咁样。如果佢真系好似嗰条片或者嗰啲相咁样咁好用，即系有八成咁好用咧，我都觉得已经。抵噶啦，起碼慳翻嗰十把八把嗰啲唔同嘅刀嗰啲嘛，真係講得好開心，唞唞先。 翻翻嚟敏感時刻啦，咁啊頭先咧講到即係買嘢咧，都真係幾興奮。 係，你知唔知咧？我咧見到咧呢段疫情期間咧，我有個舊嘅同事咧，佢咧 post 咗咧，佢喺呢段時間咧買嘅不同顏色、不同款式嘅口罩， 哦， 係愛嚟襯衫。咁佢咧就每一次有個唔同型，即係唔同款式嘅口罩嘅時候咧，佢就會影一張相。咁於是佢就拼圖咁咧。我數過真係成十幾款，嚇十幾張相。咁我見到佢甚至講咧話，有陣時係咁啱有一個口罩冇嗰個色嘅衫咧，就去揾一去買一件嗰啲色嘅衫嚟配合嗰個口罩。 呢啲就真係妹仔大個主人婆啦。 咁我諗咧，其實都呢段疫情期間，我哋其實都靠呢啲過程啦，或者呢啲做呢啲嘢咧，係令自己開心嘅。我諗覺得購物真係其實係令人開心嘅，係 苦中作樂係咪咧？ 係啊，嗱不過咁。我咁睇咧，我又覺得嗱，一盒口罩都五十個噶嘛，少極都三十個咁樣。咁其實如果佢成十幾款，屋企咪好多口罩咯。咁其實結果我哋都真係有陣時因為喜歡一樣嘢而買咗一啲多餘嘅嘢，用唔得曬咯。嚇，你有冇呢個經驗？ 等我諗下，例如有啲咩咧？即係因為一樣嘢就買咗啲周邊嘅嘢啊！ 或者應該話你其實係用一次啊，咁或者你用咁啊，你就算日日用啊，當你個量咁多，你都係好難用得曬嘅。例如，我覺得我係經常發生呢件事，就係買一啲調味料咧去整嘢食， 整嘢食真係最多。 你見到一個餸，原來要加呢個咩咩香料喎，咁樣係啊！呢個茉莉唔知我哋笑咩啊？我今日俾咗支 花椒油。 椒油俾阿 Kitty， 因為 Kitty 介紹整一個麻香手撕雞，咁佢話要麻香，我就要買 花椒油。 咁我買咗翻去咧，咁我就左諗右諗啦，結果係都係唔加嘅，驚啲女唔食，嚇驚佢怕嗰陣麻味，咁就成樽冇用過，咁就好彩冇用過，覺得可以 用過你都可以俾 轉贈，即係會欣賞佢嘅朋友。但 係 用過就唔好意思俾人咯。咁其實 唔緊要嘅，呢啲環保啊嘛。 好好咁啊。次我屋企有啲真系用一次，跟住發覺嗰個餸大家唔中意。 Any 落一 箱，唔係即係調味料呢啲係好常見 嘅，好嘥嘢啊！ 嗱呢排都算好啦，因為真係疫情期間，大家就喺屋企多咗整嘢食啦。其實以前譬如烘焙嗰啲，我都有即係十年先一次咁樣，嗰啲麵粉又係擺到哇都唔知擺到過曬期啊！咁譬如你麵包嗰啲又係啦，譬如你整一次麵包，我唔知你係咪尤其是某一種麵包，譬如而家好興咪整個黑糖麵包嘅，即係出面嗰個餐廳食飯之前送俾你食嗰個咧，咁而家咪好多人喺屋企整嘅。咁原來嗰個麵包咧，佢又要即係整啲要有啲黑蜜糖啊，有啲黑蜜粉啊，即係平時你整麵包其實都唔係太需要呢啲嘅， 係 啦。咁所以咧，你就一係就要買咗翻嚟咧，就要整幾次，係啦，就用咗佢。如果你整完一次之後咧，又係一包粉。摆咗喺度，又系一支蜜糖咁样摆咗喺度，咁样咯。 系啊，好嘥嘢啊，嗬。 系 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做大人嘅都咁容易咧，即系嗱，可能我特别用，即系中意买嘢啊，吓。咁做大人都咁咧，有阵时我觉得都几系一个反面教材嘅，对我啲女。即系有时搞到我个女如果想买嘢咧，我都有时唔好意思咧，即系 no 佢噶。即系阿媽咪都喂係咁啊！我成日碌手機買嘢咁樣，阿媽我又想買嘢，咁啊你有時都好難拒絕佢。 嚇！咁你有冇自己忍住？ 嚇！唔好意思啊，我成日以為大人咧就會講大，我大人點同你哋啊？ 嗱呢句真係唔好亂講 先啦。 喂，佢個女而家都唔細噶啦，邊受呢套噶？ 呢句咧即係嗰啲育親子專家講咧，即係如果譬如你想阻，即係或者點講咧，想啲孩子唔好買嘢，或者唔好成日喺度買嘢咧，有啲説話唔可以講嘅，即係例如話即係。你大個識揾錢先買啦，咁樣又或者咧，哇呢啲嘢太貴啦，嚇唔好買啊，嚇又或者 大人點同啊？ 係啦，大人點同啊？又或者即係冇錢啊，唔買啊，咁樣即係呢啲都唔應該講咯。 咁 點？咁如果真係冇錢，咁我應該點講咧？ 碌卡啊嘛！ 但如果真係貴，咁我點講咧？即係阿媽呢個遊戲機好正啊，咁但係都真係貴喎，咁又點講咧？係 咯，你話咧？ 阿媽都唔捨得買啊。买俾你啊，得唔得咧？如果咁 嗱，我谂咧，敏大人以前有教嘅，即系你都可能俾个目标佢咯，即系唔可以即刻俾佢咯，点都 哦，即系譬如默书十次， 系啦，系啦，系啦，你可能储星星啊，即系唔知几多次嘅星星啊，咁样之后储埋，即系你做某即系都系咯，即系个目标，你愿意做呢啲嘢，譬如系啦，学莫莉话斋，你默书十次嘅， 系 吓都唔使妈咪帮你温习嘅，自己可以自动自觉嘅，攞到一个好成绩嘅，咁样咁啊，储埋星星咪有得换你想要嘅嘢咯。 但系我有听过啲家长咁讲，即系啲小朋友咧，可能即系隔篱个同学仔，我储够五次默书一百分，我妈就奖咗呢个笔盒俾我啦，咁样，咁跟住又照玩转翻嚟同佢阿妈讲啦，喂，我隔篱阿陈小明佢五次一百分就有呢个咯，点解我五次一百分你都唔奖我咁样？跟住佢阿妈就同佢讲。读好书是你的本分嚟嘅，奖乜嘢啊？咁样， 咁其实都 又真系，咁又唔系冇道理喎。你读好书是为你自己噶嘛，唔系为咗我妈要奖你噶嘛，咁样。所以其实咧都即系几难讲嘅吓。但系我自己就觉得点样去即系抑制自己一啲购物，尤其是系突如其来嘅嗰啲冲动性购买咧，我觉得系最惨嘅。即系你话一百几十嗰啲都算啦，有时唔知点样抽起条筋咧行过街。街嘅时候咧，真系你觉得嗰个橱窗系向你招手，你好似觉得哇，好耐冇买过一个好劲嘅礼物嚟奖励自己啦咁样。如果你嗰下把持唔住咧，咁跟住咧你就会真系好冲动买咗，买完之后咧，你又未必一定会好后悔，但系你咧都会。十五十六咁樣啊！如果我唔買，其實又係咪真係唔需要咧？咁我而家多數咧就會將佢咧等於另外一樣嘢，即係我當有一個兩萬蚊嘅手袋咁先算啦。即係如果突然之間佢向你招手嘅時候，跟住另一邊咧就好快地自動自覺地就會諗，等於你交租喎。 嗯， 系啦，即系佢会等于啲咩？等于你食几多餐饭、啊， 系 等于你做啲咩、啊？跟住咁样再称一称嘅时候咧，你可能就会卻一卻步啦， 系就收手啦， 系啦。跟住我就会咁样系买少咗啲贵嘅嘢咯， 嗯， 系啦。我觉得 都系一个好方法、啊， 几成功噶， 系嘛？咦，我都可以学一下啲嘢。 系啊，或者少得等于你租个车位、啊，等于你入几多次油咁、啊、样，即刻自己啊，算啦，我都系实际啲好啦 同酒楼职员等，另外有十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本港疫情趋势向下，但系速度比较慢。另外，屯门医院一名81岁确诊男病人今日离世，本港累计79名确诊者不治。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据报今个月上旬曾经考虑到尖阁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上空视察，但是为免刺激中方而放弃。共同社引述防卫省官员透露，河野考虑到中国武装力量一旦登岛的时候，自卫队应该怎样应对，因此有意在上空视察，意在确认地形等的情况。河野月初视察冲绳县、宫古岛以及与那国岛的陆上自卫队的时候，防卫省出现配合去尖阁诸岛上空视察的方案。如果成行，河野将会成为首名从尖阁诸岛上空视察的防卫大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92点，跌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6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4，人民幣6.888，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38.88美元，賣出1,939.92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晚上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首尔之西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早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啊，你真係見到件衫好想買，你試下兜多三個圈先，嚇、 嗯， 咁係咪真係仲係好想？ 係 嚇，咁、啊、如果都仲係嘅，就算咯，咁 就買咯。 咁但係你發覺其實都唔係嘅，可能你兜遠咗咧，原來發現啲仲好嘅，頭先嗰個好彩冇買，即係咁樣。 多數都係嘅，所以我覺得購物車嗰個功能都幾好嘅，即係你嗰一刻想買，咁、 嗯、 你擺咗落架車度先。咁、 嗯、 我多數咧唔會即刻結算嘅、 嗯， 即係我唔會即刻就去，因為如果多數你擺完購物車咧，咁應該就成車就結算噶啦嘛。但可能真係過咗幾日嘅時候，你又再打翻開，即係睇下啊有啲咩買啊咁樣嘅時候咧，咁你發現。有時你會覺得點解我呢嚿嘢都會擺喺車度嘅咁啊？係、嗯、啦，即係你嗰陣時可能真係唔知點解會覺得嗰樣嘢靚，或者你需要咁樣啦，咁都幾好笑嘅，會覺得自己點解嗰陣時會想買嘅？咁後屘就其實都慳翻好多錢㗎。係 啊，係啊，你就會刪除翻佢咯呢啲。 係 啊， 我而家有個新方法可以慳錢喎。 嚇、嗯，點樣啊？ 我咧就係、是、咧，我睇中咗一嚿嘢啦，譬如咁，我睇完嗰嚿嘢之後咧，我會都係停一停。翻屋企再睇多啲佢嘅功能或者佢嘅用法， 嗯， 跟住因为咧，我发现咧，你睇下睇下，你就会发现咗佢好多唔同嘅缺点，跟、 嗯、 住之后你就开始就唔买噶啦、 嗯。 例如我嗰阵时我好冲动地见到有一个类似叫做咩三合一嘅焗炉，即系例如佢又可以做气炸锅啦、 嗯， 又可以焗嘢啦，仲可以唔知蒸咁样噶。咁就话喺嗰个即系嗰啲市集定之一啲嘅铺头就话，啲电器铺就话特价咁啦。 嗯， 哇，嗰度仲要嗰个特价系好抵噶。咁跟住我系真系好有冲动，即刻去买嘅。跟住我最後尾諗諗下，唔好啦，上網再睇下先，睇人點做。跟、 嗯、 住就俾我發現咗，哦，原來佢嗰個嘅氣炸功能係比其他嘅氣炸功能係慢好多嘅、哦。咁、 嗯、 啲人咪成日話，如果你高温去炸嘢，炸得多時間嘅話，就會唔好噶嘛對身體。跟住就令我褪排啦。咁、 哦、 所以我就發現，你上網去再睇下嗰樣嘢有啲咩做嘅時候，你真係覺得啊，嗰、哦、樣真係好有好處、哦。咁你又覺得好啱自己用就去買咯。咁但係唔係喎，上網睇完之後覺得，哎，都有啲係你唔會用得著嘅喎，或者你覺得係一啲缺點喎，咁你就會有、嗯、你就會減低你買嗰個意欲嘅啦。 嗯，都好理性喎，冇你買嘢。 係啊， 呢排諗到㗎，呢排諗到。 喂，但係你覺唔覺得咧？我哋即係對於購物咧嗰種慾望咧，或者即係傾向想買啲乜嘢方向，即係買啲乜嘢嘅嘢嘅，即係邊樣嘢向你招手係吸引啲嘅咧？呢樣嘢你覺唔覺得都幾受你屋企人影響，即係或者都幾受你成長嘅影響啊？嗯、你會唔會啊？ 有冇咧？又好似我又唔係好覺喎，即係你話啲 taste 或者買啲乜嘢？ 係啊，即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我幾受我媽咪影響噶、 嗯， 即係我媽咧，佢係比較咧係中意扮靚啦，咁所以嗰啲著上身啊、衫褲鞋襪啊嗰啲嘢咧，佢就好捨得買嘅。 係， 咁但係對於食嘢啊。佢就冇乜興趣嘅，即飽肚就得噶啦，即整碗廿蚊雲吞麵亦得咁樣，即總之你叫佢食個大餐，佢、就覺得好揮霍嘅。 係， 咁所以我可能自細都有呢種嘅感覺咧，都係比較捨得裝身， 啊、 多過捨得咧、去食一間高貴餐廳，成千蚊一個 buffet 咁樣，即我係唔係太強烈嘅。咁呢個我就以為係我嘅性格啦 嚇。 咁跟住我見我老公嗰邊嘅屋企咧。就調翻轉啦，佢哋咧即係著上身嘅嘢咧就時時彈彈 OK 噶啦、 嗯， 即係舒適啦 OK 噶啦、嗯，但係食嘢咧就好捨得， 嗯， 即係可以即係200蚊食一件海膽壽司嘅， 係 即係一件一啖就食咗嘅海膽壽司200蚊，我一定唔會食咯，我一定唔會叫咯，咁但係佢哋係會，然後嗰個滿足同開心咧。就係、是、會高過咧，去買一件譬如200蚊嘅一件 T 恤咁樣啦。 好，我問你，咁你有冇成人即係成長咗之後見到你老公係咁，被佢感染到咧？ 有， 係啦， 係啦， 我就係覺得 係 咁樣 嘅，係 啦，即係 唔 係 喎？咁如果 即 係 我發覺點解會大家個價值觀咁唔同啊？ 係 嚇，咁原來真係成長， 成長係啊， 因為佢全屋人都係咁樣嘅，佢 但係好快你就。 就會被身邊嘅人感染噶啦、 啊。所以而家變咗我咧，就真係即係牛粒記啊，即係平嘢噶啦咁樣。你見我啲打扮 唔係兩樣咩？即係受阿媽影響嘅就繼續，食嘢又繼續咁。 咁啲發達就得嘅，咁但係唔會啦。咁而家就變咗反而食嘢就捨得咗咯。 所以揀朋友啊，揀身邊人咧係好緊要嘅。我都覺得即係係㗎，有時即係你如果 Annie 咁講咧都係嘅，但係你話好細緻地，我好似我媽咧就好似冇乜，但係我媽都係一個幾捨得使嘅人嚟嘅，即係佢都中意 shopping， 中意買嘢嘅。咁、所以可能我都唔會話特別好慳嗰啲咯，即係佢唔係特別好慳嘅，咁我都唔會話即係特別好慳嗰啲嚟嘅。咁但係後來，譬如你識得啲朋友，嗰班朋友你成日見嘅，咁佢哋好捨得食嘢嘅時候，你一開頭都會覺得哇咁貴嘅，雖然我都唔係話特別慳嘅啦，但我都覺得好似好奢侈喎咁樣。咁但係你跟得佢，即係你冇得次次都 say no 嘅，你跟得佢一次半次之後咧，你享受咗個鐘嘅樂趣咧，你就好似俾佢同化咗咁啊， 感染咗你，改變咗你。 跟住有時就會覺得好啦，咁我喺第二度慳啲啦，咁呢個都算係其中一個享受嚟嘅。如果自己都覺得開心同埋 enjoy 嘅，咁呢一個都唔算係浪費嚟㗎。 係啊，所以我咪就係覺得，所以一個家庭咧，如果想讓孩子佢對一啲事物嘅價值觀，即係或者對消費乜嘢先至係有價值，乜嘢係即係一種揮霍咧，我諗都係真係要由。佢其實佢睇緊你點樣使錢噶嘛，嚇、所以我諗真係做父母嘅其實都要自己喺呢一方面，因為你就匿埋冇俾睇到你購物，即係如果俾佢有眼睇嘅咧，其實都可以透過啲機會，其實要灌輸一下咧一啲嘅想法對。 但最好笑咧，我係覺得。即係當父母佢大洗又好，或者唔係特別節儉又好啦，咁佢啲仔女咧就可能就會話：，我學我爸阿媽啫嘛，佢哋都唔係特別節儉嘅。好調翻轉咯，到阿爸阿媽好節儉咧，我又唔覺得啲仔女一定會學得到嘅。即係點解係咁樣嘅咧？因為我自己身邊有個朋友咧，佢媽媽係出咗名好慳嘅。系啦，即系由细到大，即系我谂由佢未出世开始已经，即系呢个系佢婆婆承传落嚟俾佢得到佢嘅真传啦，即系都系好悭嘅咁样，又或者可能真系曾经挨过穷，挨过啲苦嘅日子咁样啦。咁好啦，到我朋友慢慢即系由细个开始慢慢大嘅时候咧，咁佢都会觉得佢阿妈系好悭嘅，佢知道，即系同其他阿姨啊或者其他嗰啲长辈比啊，其他朋友嘅阿爸阿妈比啊，咁都会觉得佢阿妈系好悭嘅。但我从来都唔觉得佢好悭嘅，即系佢完全冇学到呢样嘢嘅。咁所以系咪一定？感染到咧，我估未必，尤其是呢个悭家呢一个咁节俭嘅美德咧， 系 唔系人人都可以承传得到嘅。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找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谁惧怕？谁找到？ 成就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继续敏感时刻，咁我哋今晚咧就讲紧呢一个购物欲啊。 系啊，我睇到咧有个专栏作家喺度分享咧，话即系如果啲细路仔咧，譬如你去街咁，佢哋扭买嘢咧，其实都尴尬噶嘛，做父母吓。咁嗰阵咧，其实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我觉得呢、這个诶、都值得参考。虽然我而家啲细路都唔会扭买嘢噶啦，吓咁大个人系。咁佢就话咧，嗱举例。当佢系即系扭买一件玩具咁先算啦，咁样你而家通常教人嘅方法就系咧叫佢病埋一边啊嘛，即系带埋个细，即系叫父母同个细路走埋一边，冇咁多人夹住嗰度，咁就叫佢冷静啊，即系通常都系用呢个方法啦，咁吓，咁等佢冷静落嚟， 你冷静啲先， 系啦，即系唔好点地啊，又大叫大喊啊，我一定要咁样嗰啲啦，咁通常叫佢冷静先咁样，咁啊呢个专家就系都啱嘅，去埋一边先冷静先，咁但系通常佢都系唔会冷静噶嘛。仍然是在那裡即是吵著要的時候呢，其實呢你就應該要用什麼說話跟他講呢，除了叫他冷靜之外，就是說、啊、其實呢這個玩具即是你要表示一個認同，即是這個玩具確實我都覺得挺好玩的， 是是、 啊、那他會說媽媽那你買 吧、欸、但是這樣 你講完未講 完是啦是啦，但是呢我都叫好多玩具、啊、那我們不如回家看看有沒有位擺先， 有位噶啦， 咁、啊、所以我哋就翻屋企睇下啦。系啦，你翻屋企即系执一执先，睇下系咪仲有空间咧，可以放呢一个玩具先。 系 嗱，你讲呢啲嘢嘅前提咧，其实你都真系要有一个谂法，系你有机会买俾佢嘅。但如果你真系一心一定唔买咧，你就唔好弄呢啲呃佢。 咁如果一心系唔买嘅，咁应该点讲啊？ 一心唔买咧，就真系要 老 意啊！你咁啊，咁唔系咁讲，咁你咪一心唔买嘅时候，你都可以话俾佢听咧。嗱，呢、這、一个就唔系嗰一刻噶啦，其实就一定要之前就做咗噶啦。即系你一定要同个孩子喺平时嘅时候咧，佢仲未有想买嘅时候咧，你已经同佢分辨啊 ，keep 住提醒佢，我唔会再买玩具俾你，唔会再买玩具俾你。 唔系，佢话嗱讲就咁讲，我唔知道做唔做到吓，就系乜嘢系需要，乜嘢系想要。 哦， 即系啦，喺平时生活都要分享咯。例如就算去食个餐、点个餐咁样，咁我哋叫个饭呢、這个系需要，因为肚饿。 嗯， 但系跟住咧，仲要唔要叫埋个甜品咧？嗱，呢一个就系一个想要啦。 嗯， 即系你要开始俾佢明白个需要同埋想要系一样乜嘢嘅分辨。咁所以你可能咧到嗰个扭玩具嘅时候，你就可以问佢呢个玩具究竟系一个需要定系想要。 系， 咁可能佢话俾你听，吓、啊、我真系个需要，我屋企咧真系冇呢一件玩具。咁样真系咁叻嘅，算啦。如果真系识咁讲就算啦， 就买啦都系嘛。 咁啊，咁其实又咁讲嘅。咁好啦，你真系好觉得好需要呢个玩具嘅时候，你想要佢你需要佢嘅目的系咩啊？可能佢话、哦、我开心咯，可以玩咯咁。咁嘅时候你咪问下佢咯。咁其实如果我哋去踩一个单车，会唔会都系开心啊？ 嗯， 或者妈咪同你公园打千秋，咪都系开心。即系如果你个最尾嗰样嘢系为咗开心咧、嗯，即系其实会唔会有第二样嘢可以代替呢个开心？嗯、即系你尝试同佢去倾，究竟其实我买呢样嘢目的系乜嘢？咁其实、嗯、久而久之个细路会真系去理解，或者用另一个谂嘢嘅方法，系咪一样要一样嘢个玩具先、嗯、令佢满足到个快乐咧？或者闷，我冇嘢做，所以我要呢个玩具。咁會唔會其實日日可以做第二件事，令到你同樣都唔會悶咗咧？咁其實用呢種嘅練習嘅方法咧，可能佢會 yes 嘅、嗯，即系 OK 唔買嘅咁咯。咁、嗯、我覺得都可以試下實驗下嘅。 係你以前有冇試過咧？ 我有喎、啊， 有啊， 有 喎、 啊。我覺得係我個兩個女嘅方面咧，我覺得佢哋有唔同嘅，即係一個咧就係、是、真係中意買嘢嘅。我細嗰、那個，佢、嗯、真係即係求其去街都立咗資源筆翻嚟嘅，唔知點解。咁多多少少都買啲嘢。我大嗰個咧，佢其實都真係中意活動嘅。 哦、啊， 即係你真係話同佢，我哋過去嗰邊咧，上滑梯啊，佢真係寧願揀上滑梯。 嗯， 係啦，就多過去買一個玩具咁樣。 哦， 係啦，咁然後跟住因為家姐話上滑梯咁啊，妹就好咯好咯，咁就上滑梯。 啦咁。咁其實都會互相有影響。 咦，咁幾好喎，即係有個制衡住佢。 係啊， 如果兩個都係咁互相慫恿，咩咩話？ 我话你成日叫大家，你叫家姐带阿妹出街，咪悭好多钱咯。 系啊系啊系啊 ，OK 噶。 即系你有冇单独同个细女出街？如果你真嘅拉埋个大女， 系啦，即系我同个细女单独，佢就弊啦，两个都咁中意买嘢。 晚上十一点半钟，听日有方浩文的 All We Have Is Now。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听完新闻翻嚟咧，继续有半个钟头嘅敏感时刻嘅。今日星期三晚咧会有莫莉嘅 Lady M 计划。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许智峰被捕，林卓廷涉嫌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参与暴动，他同许智峰亦都被指去年7月6号在屯门警署外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警方说就去年721元朗站事件拘捕13人涉嫌参与暴动，形容双方当时互掟杂物和攻击势均力敌，不存在有人直播事件就免责。林卓廷形容香港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将721事件受害人诬列为被告。至于去年7月6号屯门警署外的事件，警方指当时一名男子拍摄到示威者容貌被包围，事主手机被抢以及被删除相片，三男一女被捕。许智峰晚上不适送院，他透过律师说当日是履行议员职责，调停纠纷，现在反被指控，反映政府继续以政治检控打压港人争取公义和行使公民权利。警方在交代元朗721襲擊事件的調查進展，指當晚兩條直播片段無法反映事實全面，令人誤會是無差別襲擊。對於有片段拍攝到防暴警察搭白衣人的膊頭，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解釋，當時警員用警棍喝令白衣人離開，警黑勾結的指控是子虛烏有，又首次表示元朗警區快速應變部隊只是用了18分鐘就抵達元朗站，並非原本所說的39分鐘。被問到有立法會議員到場協助調停，為何由原告變成被告，陳天柱說從來沒有說過誰是原告或者被告，只要是犯法，不論做什麼行為都不代表不用負上法律責任。警方開記者會交代去年721元朗衝突時，新界北警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展示本台當晚的片段截圖，表示有人利用有關鏡頭指警黑勾結，製造很多誤導新聞，形容是剪頭剪尾扭曲表達。

嚟到啦，第三次见到 Fanny， 咁 Fanny 就系我今次嘅导师，就系、是、一个香薰蜡烛嘅导师。你好 ，Hello。 咁上次讲过啦，就系话今日想讲啲关于蜡烛嘅嘢嘅。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嘅，之前你都有提过烘焙啊、韩式裱花，其实咧。有几多种不同的地方或者有不同的国家是有关于香薰蜡烛这件事的文化事呢？ 其实我想很多地方都有，即可能美国啊或者西方啊欧洲啊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基本上都有香薰蠟燭嘅， 我哋中國都應該有啊。 係啊，係啊，即係應該每個國家都會有佢唔同，有少少唔同嘅文化咯。咁如果你話點解我都幾中意韓式，或者我點解去學韓式咧？咁一來可能我真係隨意喺上網度睇嘅時候，我見到嘅係韓式啦，咁樣即係咁啱呢個緣分係俾我見到佢啦。咁另外就可能我覺得佢個象徵度比較高，係啦，有啲顏色嘅調配咧係比較好似優雅啲 ，grand 啲嘅。咁可能日本嗰邊咧就比較卡哇伊，即係可愛啲啊咁樣。咁我就比較中意韓式嗰個多啲，咁所以我就揀咗呢個去學啦。 係嗱，但係我想問 detail 少少，譬如你話日本就卡哇伊啲，咁即係韓式就應該通常都係啲花，聽你咁講，雕花、繡花為主啦。咁日本嘅卡哇伊係即係整啲咩？即係整 Q 版嘅公仔，定係點咧？ 可能佢哋用色嗰度比較得意啲咯，可能會用啲譬如玻璃瓶倒啲蜡落去，咁用嘅色就系比较粉红啲嘅，粉红、粉蓝，跟住再配啲圆波点，系好 sharp 嘅，红黄绿嗰啲圆波点，咁整出嚟咧就比较缤纷啲，系啦系啦，即系得意啲咁样嘅。咁可能韩式咧，咁韩式可能佢整同一个嘢，用个樽啦，可能个樽已经系比较可能。會唔會係復古啲咧？即係個感覺係grand 少少，係啦 grand 少少，跟住再加啲色，可能未必咁 sharp 嘅，可能佢哋係用翻啲暗少少嘅通啊咁樣，咁嚟令到成件事好似變得係復古啲，或者變得成件事變得好優雅咁樣， 係即係有啲氣質啲咁。 係啊，氣質冇錯。 但係聽完你咁講啦，話韓式裱花就有啲氣質啊，優雅啲咁樣啦。但係香港人啦，香港人即係中意日本嘢噶嘛，咩都咁定係唔係嘅？如果你話插花嘅話，啲人係原來中意韓式多啲㗎咁咧。 其實而家都好多，譬如我覺得而家譬如even 插花啦，都系啲人韩式嘅插花系比较叫做出名少少，因为佢哋真系而家可能大胆到系玩到黑白色嘅花嘅通，咁反而又 OK， 即系唔使咁传统咁保守，即系可能大胆少少新少少嘅嘢咧，佢哋都接受到，因为香港人都好容易接受新事物，或者都见惯好多其他嘅 style 嘅时候，都想玩啲新嘅嘢，咁可能韩式呢个就会比较即系都多人中意咯。 系咪都仲有其他嘅？即系例如烘焙，你上次都简单地讲咗啲啦，系咪有啲咩紫黏土花？ 哦，系啊，系啊， 紫檀土我唔想整蠟燭咯，整紫檀土咪得咯。 其實咧，嗰個裱花咧個手勢咧，基本上就一樣嘅。但系咧，裱花咧基本上就因為有啲同學都會問，即係可能坊間有大豆蠟嘅裱花啦，即係我哋蠟燭裱花啦。亦都有嗰啲豆蓉裱花啦，即係食得嘅， 即係唔係蠟燭嚟嘅， 唔係蠟燭嚟嘅， 真係豆做嘅。 豆蓉咯，可能係嗰啲紅豆蓉啊。嗱，因為我冇乜學，我玩過一次，但我就冇學，咁所以我唔係好 exactly 知道。嗰、那個物料係啦，但係食得嘅嗰、那個就係啦，跟住就有啲奶油裱花， 日本 feel 喎、哦，日本成日好中意將佢 和果子嗰啲 綠豆咁樣一個糖咁樣嘅嘢食得嘅， 好甜嘅嗰、那個整完出嚟，所以我就玩完一次就冇玩啦。跟住就有啲係豆蓉裱花啦，奶油裱花啦， 奶油點裱花咧？ 呢個我唔知啊， 奶油蓉、 啊，但我係聽過呢啲嘅，跟住仲有我自己就去咗學一個蠟燭裱花。同埋一個 clay cream 嘅，即係一個紫黏土裱花咁咯。咁黏土裱花咧，其實就比較容易控制嗰個材料啊，因為佢唔需要好似蠟燭咁個温度要調校得好好。咁基本上開咗出嚟，溝咗個料咧，咁你保即係密封保存佢咧，其實佢都可以有半年。你自己中意拎出嚟就即刻折，自己唔中意咧就擺喺度。密封佢就 OK 噶啦，但系蜡烛就唔系，因为蜡烛每一次都要煲，每一次都要控制啱啱好个度数，你就要用嗰啲蜡先做得到咯，系啦。 我好好奇咧，其实而家你所讲嘅啲类 似裱花啦，或者一啲真係好有深度或者好靚嘅好實在嘅一啲嘅蠟燭雕花啦，係幾時開始興起？ 嗱，我諗 design candle 咧，或者係真係裱花嗰啲咧，就真係呢五年到近五年開始興咯，但係你話譬如佢本來嗰個裱花嘅手法咧，其實應該一路以嚟都有嘅，可能喺外國嗰度會有，或者係之前我哋即係食得嗰啲咧蛋糕啊嗰啲花花咧，就係嗰度演化出嚟，跟住然後就變咗喺可能佢哋蠟燭嗰啲協會，佢哋就自己試下試下，原來用蠟燭呢個材料都可以做到裱花嘅，咁、就係呢五年左右興起嘅。 同埋其實如果用蠟燭整完之後，譬如食嗰啲你食咗就冇，或者啲翻糖蛋糕擺得耐，蠟燭係擺耐啲。 係啊，嗰啲一定要食曬佢咯，好似好嘥咁。蠟燭如果你擺得耐咧，可能封咗塵啊，你覺得佢唔靚啊，你咪整溶佢再整過啦，或者真係燒咗佢，咁你個房又香香地咁樣都好舒服嘅。 係，我聽你講話五年到啦，呢一個喺香港算係興起嘅時候，咁其實即係咁短嘅時間，會唔會？都冇乜人留意，定系唔系噶？而家香港其实都多人去学噶。 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人识呢样嘢，之前真系冇咁多人识嘅。但系因为香港冇乜话真系一个文化或者艺术好普及咁样去宣传其中一样嘢啦。咁可能大家啲女仔啊或者中意学嘅人都系上网，大家揾下啲资料或者去下外国嗰啲网站啊或者韩国啊日本嗰啲去睇呢啲资料去学翻嚟咯。系，其实咧之前教我嗰个香港老师，就我都有喺香港同埋有喺韩国学过嘅。 你特登飞去韩国学啊？ 系啦，我特登。其实我喺香港学完先，跟住我又想睇下，究竟韩国，因为韩国始终系嗰个发源地啦，咁我当呢样嘢，咁因为我嗰张 shirt 都系韩国出嘅，我就好想去韩国亲身睇下韩国嘅老师同香港嗰阵时嘅老师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嘅？ 咁有咩分别呢？原来冇嘅，我去再白行一趟啦。 其实咧，我去嗰下咧，因为我去咗 个 friend 翻译添，去到 系啊，仲要俾翻译嗰个钱啊。其实咧，我去嗰阵时。但是比较闯出的我去的时候就可能我会很贪心一两日我就希望学几样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不可以成日过到去嘛还有不可以逗留那么多人。你说有没有分别其实呢原来我发现呢韩国和香港有分别但是香港不同人去做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些分别的。所以就不是说在韩国和香港的地区其实每一个老师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长处啦有他独特的一面。所以我就去学了这么多个的中间去再吸收跟住就自己去做一个最适合自己最舒服的方法咯。 而家呢就听到你讲话特登去韩国嗰度学啦。一阵间呢我好想知道呢就係蜡烛其实我咪求其用啲蜡烛融咗佢跟住就可以整呢咁。不如一首歌之后你解答我啦。 好啊。 善用不易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我的情和意还不是滥用不语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 个爱情回忆，希望你把我提醒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这是单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Fanny， 咁啊头先都话我有样嘢好好奇嘅，蜡烛点样整嘅咧？嗰啲蜡系咪我用一条白嘅蜡烛或者红嘅蜡烛，搵火烧融佢，跟住摆落个煲度就可以自己再整一个新嘅花款呢？ 其实咧蜡都有分唔同嘅种类嘅，系啦，咁有啲蜡咧，你见到可能喺啲器皿有啲玻璃杯仔装住啦，最常见嘅啦，咁系一种蜡嚟嘅。咁我哋普遍而家用咧都系用大豆蜡，就全天然嘅，咁就唔会有啲黑烟啊，或者冇乜即系冇乜话有害嘅物质咯。咁所以你喺房嗰度点都安全嘅。咁嗰啲蜡咧，其实都有两种，可能一种咧就系、是可以依附喺你嗰个玻璃杯嗰度嘅，佢唔会咁容易溶啦。咁另外一种咧再硬。新啲咧就系我唔需要用玻璃杯咧，都可以一嚿嘢企喺度嘅。咁我哋就会常用嘅蜡系呢啲咯，即系都会有唔同咯，就唔可以话全部蜡。我是但喺坊间买一个蜡，跟住我就想整一样嘢，咁就未必会成功嘅，系啦。 同埋系咪咧会有啲嘅蜡咧系真系唔可以烧嘅，只能够做摆设。 哦， 例如有啲可能会烧到有毒，我唔知啊。即系例如你可能沟咗啲唔同颜色或者沟咗啲唔同嘅嘢。就會有毒嘅，咁會唔會噶？ 都會嘅，有啲咧其實又唔可以話全部唔燒得嘅，因為我哋一般而家用係大豆蠟啦，咁可能有啲叫做石蠟啦，或者叫做 gel， 即係可能係 啫喱狀， 係啦係啦，啫喱狀好通透嗰啲咧，咁其實嗰啲就唔係全天然，咁你都可以愛嚟燒嘅，即係但係可能有機會佢會釋放咗有少少有害嘅物質，咁所以我哋自己用，梗係用得好啲啦，用得安心啲，咁我哋就會揀翻啲天然嘅去燒咯，咁其他嗰啲可能我哋就會愛嚟做欣賞蠟燭，係啦，即係可能我哋會做個水晶球啦，咁佢好通透啦，入邊擺啲花或者摆啲自己中意嘅字句落去都得嘅，咁嗰啲我哋就唔建议烧，咁反而嗰啲咧，我哋可能下边有个底座，就加个小灯仔咁样，嗰啲小夜灯咧，咁样好似打开咗去就会闪闪灵咁样，咁我哋就会去做嗰样嘢咯。 明明真蜡烛，但系都整到假蜡烛。 系啊，其实跟住咧，然后有啲人咧问啦，好笑，有啲人问咁即系我 post 咗张相，其实你呢个系点烧噶？咁我就唔好意思，呢、這个唔建议烧，虽然呢个都系蜡，但系就。唔建议烧咁样。 嗱，咁作为我哋呢啲完全冇知识嘅平民啦，我买咗一个蜡，我觉得哇好靓、啊，买咗翻嚟咧，我系有咩方法可以睇到佢呢一个可以烧，边一个唔可以烧咁啊？ 哦，其实冇嘅，你睇唔到嘅，但系总之佢整咗支蜡烛芯喺度咧，咁你都基本上佢系都预你烧噶啦，即系有支蜡烛芯个蜡烛引喺度咯。咁如果佢真系唔预你烧嗰啲，咁我谂佢唔会有嗰个蜡烛芯喺度嘅，咁基本上你就唔会啲冇。个人喺度就烧唔到，所以你都唔使咁担心。即系你见到有支嘢突咗出嚟，可以俾你点咧，就烧得噶啦，烧啦咁 样咯。嗱，咁我想问一下啦，会唔会咧喺你嘅学生或者你自己嘅作品入面，其实有好多都真系唔舍得烧，但系最后你都烧咗嘅咧？ 会啊会，其实基本上九成嘅人都唔舍得烧噶啦。我谂除非最 咁整嚟做咩啊？ 睇咯，靓咯，优雅。整嚟其实冇，我真系自己好开心咁样整完之后，咁你都可以烧嘅。其实有好多人都唔会想烧噶啦，因为烧咗就冇理由去再整过。除非你真系好普通最普通嗰只杯装嗰啲，咁就啲人真系会比较多去用嚟烧咯。 系咁喺香港咧，如果要整香薰蜡烛咧，最多人拣嘅味道又系啲乜嘢咧？ 其实都是啲花香味。 哦，真系噶，香薰唔系唔系，薰衣草黐线。 系啊，薰衣草其实系好多人拣薰衣草咯。不过我哋自己就中意揾下啲得意啲嘅，例如其他有啲橙花味啊，即系醒神啲嘅味啊咁样咁，或者其他有唔同嘅味，即系可能南风铃。有其他花啊嗰啲，我自己都覺得好香，係咁我都會即係可能我哋 workshop 嘅時候都會俾唔同嘅俾佢哋自己揀咯，係啦，可能佢中意呢一 part 係落呢只嘅，嗰一 part 落嗰只嘅，咁我哋都唔緊要，你俾佢試下，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味，有啲清新啲，有啲甜啲，有啲就香啲，或者有啲濃味啲嘅咁樣都有。 係咪咧？唔係任何香薰都可以擺落蠟燭度做香薰蠟燭㗎？ 係啊係。 即係我喺泰國買咗扎香薰油，原本諗住點嘅，但係就未必可以擺到蠟燭。 有啲有水嗰啲其實就唔係好得咯， 係 啦咁我哋會其實我哋自己就會喺韓國嗰度入口嗰啲香薰油嘅，咁就係專貨蠟燭嘅，咁或者你有啲就用 100% 嘅 essential oil 其實都 OK 嘅，但係嗰個 100% essential oil 咧個價錢會比較貴啲，係啦。咁但係一分錢一分貨嘅，嗰啲出嚟係會舒服啲嘅，即係有啲叫做 fragrance oil 嗰啲咧都用得，但係就可能會有少少刺鼻啲咯，即係可能有啲人聞唔慣，或者佢識得分嘅時候佢會分得到咯。 係嗱如果聽你咁講，香薰成日啲人感覺就一燒完佢會散噶嘛。咁但係你另外有一種嘅整蠟燭嘅方法就係烘焙啊嘛。 哦， 係 啊， 我抌咗落個蠟燭度，我會唔會燒嘅時候佢散曬，所有香薰味冇曬？ 佢烘焙嗰个咧，又唔系真去焗佢嘅，又唔系拎个嘢去焗佢嘅。其实烘焙嗰个咧，其实都几得意，因为系都系近排最新嘅一样嘢嚟噶。 哦，即系新 系啊系啊，新嘢嚟噶，算呢半年一年新嘢啦。咁咧，佢系有一个配方啦，你当咁样就系拎啲蜡啦，都系需要用啲蜡，咁就喺某一个温度就加一啲特别啲嘅材料落去，令到佢咧好似会自己发酵咁样。咁呢个几得意嘅，所以你就望住佢发酵噶啦。但系咧你又唔一定成功，即系好似你整芝士蛋糕咧，有时有啲人咪发唔起啲蛋嘅，咁啊衰咗啦。咁其实我哋都经历咗好多次，咁所以咧嗰个材料个。品牌啦， 比例啦， 系啊，比例啦，温度啦， 手 细 啦， 系啦，嗰啲真系要你自己去再捉摸，或者自己再练习嘅时候教到最啱咧，先至可以叫做百分百成功咯。如果唔系，有时你都会见到唔升起嘅，即系我哋整一个可能 muffin 咁样啦，咁你见到佢慢慢升起，你就会觉得好得意啊咁样，咁佢就擎住咗嗰个形态噶啦，咁就唔需要再用模具去整嘅，系等佢自己发酵嘅。咁如果你真系啲温度唔啱，或者其他嘢錯咗，咁佢就唔會發出嚟，就係一個餅咁樣。 咁如果整一隻蠟燭，通常要用幾耐時間先可以完成到啊？ 有快有慢嘅。如果簡單你普通倒落個玻璃杯嘅，我諗你十分鐘都可以搞得掂。如果你 咁又係咯，只不過 因為我哋整用佢倒落去，跟住我就等啦。冇錯，呢、這個就好快嘅。咁可能中間要加啲香味啦，咁樣，但係十分鐘咯。咁如果你話我整啲難啲嘅，或者我哋譬如 macaron 啊，講緊其他有少少設計 design 上面嘅咧，咁嗰啲都幾花時間嘅。 咁如果花時間嘅意思即係幾個鐘頭？ 可能我會幾個鐘嘅，係啊，可能六至八個鐘，我成日喺度整，可能都未整完。 咁如果最难或者最即系点讲刁钻嘅蜡烛又要整几耐系啲乜嘢咧？ 我谂咧，如果你唔同色，即系譬如可能同一个帽，咁可能有个帽我就咁倒落去，全部都系白色或者全部都系黄色嘅，咁其实 OK 嘅，咁好十分钟。但系原来我想我个帽倒完落去，我有一层层啊，或者我呢边要黄色，嗰边要咩色？因为我唔想捞埋嘅，我系想红黄青红黄蓝绿青蓝紫，我分开晒每一 part 嘅，咁呢个就真系要每一 part 你去等佢干晒再倒，跟住佢干完又再倒，咁样先做到嗰个层次出嚟咯。 系， 咁呢个就好花时间啦。 作为 Fanny， 我想问一下呢一个嘅作品系乜嘢嚟嘅咧？整咗你几耐咧？ 其实有一个咧系 成唔成功咧 都 OK 嘅，因为咧有一个类似咧，好似点讲咧一个。到类似金字塔咁嘅帽，但系佢系星星型嘅，系啦，星星型嘅帽啦，咁样你当佢高身嘅。咁每个角咧，我哋就整咗唔同嘅色，可能呢个角整红色，嗰个角整黄色，跟住唔同去整。咁嗰个其实玩咗都五六个钟，系因为喺度等佢干啊嘛。如果唔系，佢就会 mix 咗啲颜色喺一齐。 系，所以星星呢一样嘢都原来反而我哋以为最容易，但系最难。 系啊，有啲好简单嘅帽，但系你想整得特别啲咧。 就真係要花啲心機同耐性。 係，咁啊，今日咧亦都又是再一次多謝 Fanny 啦，喺度啦。下個禮拜咧就終於啦，真係要落手落腳整香薰蠟燭啦。咁啊，靠你噶咯。 好啊，你加油。 Thank you， 拜拜。 他逼真的我何接着？他坚稳的教我跪着。他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手管照着迷幻高频抽象。说过去那说收心奇响，这角你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 12点钟啦，今日敏感时刻嘅时间差唔多，转头新闻之后会由师兄祠堂，听晚见，拜拜。